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颜元恒吞咽着杂面做的窝头，碎渣簌簌从他口边落下，他眉头也不皱一下，只盯着扶髓方向。身侧的石庭云递给他水，他喝了一口，直到石庭云擦擦虎口，喝了同一壶水，他才后知后觉地红了脸。他想起那壶被自己藏起来的酒，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情绪。 你经常这样同别人共饮一壶水吗？ 石庭云咽下水道。 是啊。 颜元恒严肃道。 这样不好，以后不许。 是了，我的十三皇子。 颜元恒扭过脸，有点高兴。待他把目光重新聚焦在扶髓城时，神色又重归凝重。 不该打这一仗的，我来边城确实是代王巡狩，但也不必要非要打一场给我看的胜仗。 石庭云笑了，单肘撑在膝上。 不是为了你。 颜元恒也不尴尬。 那是。 石庭云举起水囊，对颜元恒坦荡地笑道。 为了我的国，还有我的王。 颜元恒明白过他话中的含义，吃了一惊，迅速压低了声音。 无礼，你喝水也能吃醉吗？这话怎么可乱说？ 石庭云眯着眼睛看他。 那你会说出去吗？ 我。 颜元恒一噎，石庭云目不转睛地看他。 谢十三皇子。 颜元恒转过脸，生硬地转开话题。 太冒险了，若是有人来援呢？若是城中之人打算鱼死网破呢？我看兵法说穷寇莫追，他们若是逼急了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 十三皇子说的对，就是一句话说错了三点。首先，他们不是穷寇，我们断了水流，他们城中还有井渠，靠着地下水虽然紧巴，但也能活过五天。 五天？ 我们的城池是三日一放信，互相通告平安。南江这边是五日，而扶髓没有烽火台，一旦信弹没有办法使用，就只能干等着五日过后，凌晨察觉到不对，前来救援。他们知道，至多六日，援军即至。仍怀希望的军队，又何谈穷寇二字？ 颜元恒想，难怪几日以来扶髓只尝试过用信鸽送信出去，被射杀几回后索性连鸽子都不放了。 其二，他们不会鱼死网破的，因为他们贸贸然冲出来，鱼会死，网不会破。就像多足的蜈蚣，若是每一节蜈蚣都有了自己的头脑，那么究竟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，他们也能吵得不可开交。正如我方才说过的，他们既有出战的理由，又有避战的理由，因而城中定有主战和主和两派，正争得不可开交。单是这样的争执已经够他们的将军头痛，而城中缺水也会致使民怨沸腾。水若是多分给军队，百姓会不满，若是军队喝不着水，也会躁动不安。军民一旦对立，定然内患无穷。在这种彼此掣肘小乱不断的情况下，只要他们的主官不是猪， 都会选择坐在城内，以安抚民心为主。 颜元恒听得入神。 嗯。 谈论军事时的石庭云，从不会引些佶屈聱牙的名家之言来佐证自己的观点，那些兵书都是他的启蒙书籍，就像哪个举人也不会拿自己会背三字经来炫耀自己的博学多才。他说着哪怕是爱听书的小老百姓都能听懂的浅显比喻，和以前一样。在望城，他总觉得石庭云这样与理不符，直到现在颜元恒才发现，这样的石庭云与边疆的星空、烈风与快马最是相配。但他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石庭云的下文，他忍不住问道： 然后呢？ 什么然后？ 你方才说我错了三处。 啊，我就错个整，觉得三听起来比较有气势。 石庭云笑了起来，高马尾被夜风吹起，顺着脸颊拂过，有几丝贴着他的唇飞过，因为他的唇才被水润过，发丝粘在了唇畔。颜元红未经思考，抬起手帮他把头发别到耳后。石庭云顿住了，略惊讶地看着他的手。颜元红的手还停留在他的耳后，指尖被那一缕头发烧得火烫。不对，这样是不对的。颜元红迅速约束好自己的动作，却约束不住那颗愈跳愈快的心。他把手收回来，抓住了石庭云放在地上的水壶，他得抓住点什么东西才能把自己的手拘禁起来。颜元红轻声地说： 苏城。 石庭云挑眉： 嗯？ 庭云啊。 石庭云点点头。 石庭云。 石庭云都要笑了。 十三皇子，你叫了我三个名字，想说什么？ 你说点什么？ 说什么？ 颜元恒也不知道他想让石庭云说些什么，他只是感觉如果石庭云不说点什么，他都要忍不住说点什么了。石庭云见颜元恒脸色不对，就说道： 你 两个你字合为一处时，楚子林与李叶书匆匆而来，径直打断了二人。 少将军。 颜元恒握紧了拳头松了开来，心里微微松了一口气，但一股失落感随之而来，一时说不清心中是什么滋味。然而片刻之后，他便什么想法都没有了。李叶书哪里见过这么大的阵仗，脸色煞白。 探子回报，扶绥周围突然出现大量南疆军队。 似乎是为了呼应于他，喊杀声呈环形震天而起，竟是悄无声息地在扶绥城外围勾起了一个包围圈，宛如群狼窥伺在后，准备攻击时发出的群声厉嚎，刺得人头皮发麻。好一个3D 环绕立体声啊。颜元恒腾然起身，脸色巨变。 南疆兵马，我们将扶绥围得铁桶一般，这消息是怎么走漏的？ 楚子林急道。 少将军，听这声音少说也有3-4千人，再加上扶绥城内的2000军马。少将军，你带着十三皇子走吧，子林在旁掩护，一定能护你们突出重围。 石庭云前跨两步，侧耳片刻道： 你们是怎么听的？ 楚子林与李叶书俱是一震。 嗯？ 什么3-4千？围来的起码有5000余人。 而紧闭了数日的扶绥城门渐渐落了下来，发出咯吱咯吱的闷响。城内蓄势待发的2000军士在听到喊杀的号角后，也亮出了早已擦拭多日的战甲银枪，准备一扫几日来的憋气，里应外合杀进围城的3000北府军。在通天的杀声中，颜元恒却望着石庭云的后背，眼中渐渐亮起了光。难道？石庭云扭过头来笑说： 其三，严恒，我等的就是有人来援。